怪谈师兽医。上集讲到，傍晚阿伟正在舅父那间兽医店帮手，摆在袋里面那部用来联系业务的手机就响起身。 我是刘女士，今次我约到黑色的，我在你们的网店那里看过，那套是最贵的兽医，上面兽有金线那种，不过我比较急，希望你今晚可以送过来。 今晚？哦，没问题没问题啊。 阿伟按照女婴的要求，叫舅父在仓库找一套啱尺码相对合适兽医。舅父将个兽医白色的盒递到给阿伟，就问 今晚的货要送去哪里？ 哦，翠林路二号啊。 这个地方听起身这么熟的，好像离我们这里很远的。 得啦，没问题啊，放心啊。 唉，个天都差不多黑齐了，睇怕都要落雨添啊！你路上注意安全啦，快啲去，快啲翻嚟啊！ 阿伟攞住白色嘅盒就出咗兽医店，佢啱啱开车离开啫，突然间舅父行到车旁边就讲： 喂，咪走住！ 做咩啊，舅父？ 啊，我突然间醒起啲嘢喎。 你谂起啲咩啊？ 翠林路二号啊，我就话咁熟嘅呢个地方，我突然谂翻起啊，喺五年前呢一个地方咧。发生过一宗命案的，用民间的说话来讲，那栋是一栋凶宅来的。 蛤？命案？凶宅？ 舅父岌一岌头就说， 自不然是咯。据说当时有两个女人死在那里的。这两个女人呢，一个是那间屋的女主人，另外一个呢，就是个男主人的情妇。那个男人的老婆呢，就将他的情妇叫到自己屋企，就要佢离开自己个老公，但唔知最尾搞乜嘢啦，两个人拆唔掂数，就咁啊开片啦，最尾两个人都死咗嗰度咯。唉，喺发生嗰单嘢之后咧，个男人就再都冇翻过间屋噶啦。所以话咧，我听到你话要订寿衣个女人住喺呢个翠林路二号啊，我觉得有啲唔对路噶啦。 唉，舅父，你做咗咁多年殡葬业。你理得佢空唔空宅啊，有钱收啊，送到货啊，系啦。就算嗰家人啊真係鬼啊，你都咪諗住俾少一个先我啊。 唉，小心啊，使得万年船，你最好都係小心啲啦。一係咁啦，我同你一齐去啦。 唔使啦，舅父，我搞掂㗎啦。得啦得啦。 阿伟讲完挂到挡门，一俾油，部车就开咗。天阴沉沉，空气中弥漫住一股淡淡的土腥味。阿伟开着部车行到冇几远，啲雨哩哩啦啦咁落落嚟。当佢开车嚟到翠林路二号嘅时候，天已经黑，雨亦都越落越大。阿伟无语跑到去嗰等楼门前，咣咣咣咣咣咣咁敲门。开门系之前着住寿衣个女仔出现喺佢面前。 你好啊，好高兴又见到你啊。 个女仔把声依然好怪，每一个字都好似系从喉咙度挤出嚟咁。个女仔呢句话令阿伟觉得好奇怪，望住个女仔嗰块显得有啲木立嘅面，佢开始怀疑呢一个女仔系唔系精神有问题，因为任何一个正常嘅顾客。在跟他这种行业的人业务来往的时候都不可能说很高兴吧。阿伟不知道怎么接这个女仔的话，所以干脆就不出声，只是对着个女仔岌一岌头，然后就入了屋。女仔将一块白色的毛巾递给阿伟，兼且望着他。 靓女啊，你做什么成日望着我呢？ 阿伟有点不好意思。那女仔没有回答阿伟的说话，即是眨一眨眼就问， 你叫什么名字啊？ 我叫阿伟啊。 阿伟阿伟阿伟，多谢你啊阿伟。 啊，多谢我什么啊？ 多谢你 咁夜落咁大雨你都嚟咯。 哦，应该嘅，顾客系上帝啊嘛。 阿慧俾个女仔莫名其妙嘅说话搞到呕晒。客厅里面昏暗依旧，四支红色嘅蜡烛喺墙角依然闪闪烁烁，令人觉得好压抑。阿慧喺客厅嘅梳化度坐低，并冇见到嗰个姓刘嘅女人。 系咧，你家姐咧？ 个女仔倒咗杯水递咗俾佢就话啦。 哦，佢好快就会嚟噶啦，你饮啖水先啦，我依家就去叫佢。 个女仔讲完之后，从阿伟手里面接过嗰个盒，转身就入咗间房。客厅度依然咧好闷热，可能由于落雨嘅原因，湿湿立立、霉霉臭臭咁，嗰啲霉味咧更加浓烈。阿伟攞起个杯饮咗啖水，然之后咧就焦急喺度等。嗱呢个时候，阿伟突然间听到从角落头嗰间房度传嚟一阵清脆嘅声音，好似某种金属跌咗落地板嘅声音，而与此同时咧，仲传出咗一个女人嘅尖叫声。但系尖叫声似乎俾啲乜嘢硬生生咁截断咗，跟住成间房霎时之间又恢复咗死静。诶，咩事啊？阿伟打咗个突，下意识咁喺梳化度企咗起身，错愕咁向发出声音嘅方向望过去。虽然佢从来都唔信鬼鬼怪怪嘅嘢，更加对凶宅咧呢样嘢不屑一顾，但系嗰两个女人嘅行为确实有啲古怪，令佢觉得从来都未有过咁恐惧。佢吞到啖口水，开始向门口行过去。嗱，小心起见啦，佢觉得自己一定要好谨慎，一旦有啲咩情况咧，佢都可以第一时间逃离呢度嘛。嗱，啱啱行咗几步，突然之间，角落头间房个门就打开咗。嗰两个女人攞住嗰套黑色嘅寿衣，一身素白色嘅女人，将啲钱递咗俾阿伟。 呢啲系货款，一共2500蚊，你点解啱唔啱数？ 阿伟好警惕咁望望前面个女人，将钱收好就讲： 唔使点啦，上次都冇差错，今次都冇问题嘅。冇咩事嘅话咧，我先走先啦。节哀顺变。 阿伟讲完，行出门口走啦。但个女人咧，突然间仰啦仰件寿衣就话啦： 咪住先，真系唔好意思，你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？ 帮咩忙啊？ 系咁嘅，件寿衣我啱先见过啦，我系觉得啲尺寸有啲唔啱，你同死者个身材差唔多，我想你帮我试着一下。唔知道你应唔应承呢？ 吓，唔系咁好吧？姐姐，你嘅要求我真系答应唔到啊！即系唔系话我咧就禁忌啲乜嘢，但系即系生人着死人啲衫咧，都仲系唔系咁啱嘅。更何况啲寿衣系俾死人着噶嘛，瘦一啲肥一啲，关系都应该唔系咁大嘅。 个女人扁一扁嘴讲： 你又讲得有道理嘅，好啦，既然系咁，多谢你啦。 唔使客气，我走先啦。 阿伟讲完之后就行过门口度，个女人就对嗰个女仔话啦： 阿妹，你去送下佢啦。 唔使啦，唔使啦，得啦，我自己走得噶啦。 呢个时候阿伟已经行到门口啦，而嗰个女仔咧突然间就喺后边问。已经停咗，突然间个女仔冲住阿伟笑一笑，嗰对大眼睛弯成月牙形。 但系点解我觉得我哋仲会再见嘅？ 但个女仔笑起身好靓，但系唔知点解阿伟猛然之间打咗个冷震。当佢快步行翻埋自己部面包车嘅时候，突然间觉得有啲晕。佢极力想稳住自己，但系嗰种天旋地转嘅感觉太强烈啦。阿伟呕咗几呕，啪啪咁跌咗喺地下。当阿伟醒嘅时候，发现自己身处喺一个黑暗嘅地方， 而且自己的手脚都被绳绑到实一实，喐都喐不到。阿伟不知道自己这个时候身在何处，他就感觉自己四周围很窄，呼吸都有点困难。他用尽全力想喐，但感觉面上好像痕痕地，好像有些毛发之类的东西在撩紧他块面。他转过头，虽然他看不清周围的事物，但硬是感觉有一个硬邦邦的物体紧挨着他。而这个时候，一阵轻微的脚步声从黑暗的某个角落头都传了出来。阿伟即刻闭着呼吸，仔细地听着。这种沉闷的摩擦声突然之间在阿伟面前停了下来。紧接着，阿伟就发现一道微弱的光线打在自己的面上。一张异常苍白的面出现在阿伟前面。这张面他再熟悉不过，就是那个订寿衣的女人。个女人突然之间向阿伟笑一笑，就讲： 你想不想知道你身边瞓住的是哪个？ 阿伟拧转头望一望自己身边，哎呀，不禁吓一跳，事关在他身边的竟然是一个穿着红色寿衣的长发女人。由于个女人头上面蒙着一块红布，所以阿伟望不到这个女人块面。个女人伸出只手就话了： 阿伟，你睇下你身边嘅系边个？等我帮你揭开佢块新娘布啦。 当个女人扯低块头布嘅时候，阿伟吓咗一跳，佢发现瞓喺自己身边个女人竟然系阿莹。呢个时候，阿莹面如死灰，身体僵硬，显然死了好耐。与此同时，阿伟借助着昏暗的光线都看到自己瞓在一个棺材度。不单止咁，更加令佢恐惧的是自己身上边唔知几时被人着上了一件黑色的寿衣，而且寿衣的样式同女人订嗰台一模一样。阿伟惊，佢不断咁震，跟住冲住个女人就问： 点解？咩事啊？咩事啊？ 讲到呢度，个女人突然之间瞪实只眼望住阿伟就话： 你唔记得啦咩？我个妹有咗你个 B B 啊！你可能唔知道，喺我哋乡下，一个未结婚嘅女仔有 B B， 系一件几咁耻辱嘅事。阿莹曾经同我讲，佢非常之爱你，仲希望将肚入边嘅 B B 生落嚟。佢话呢一世虽然唔可以同你一齐，但系佢有咗你嘅血脉，佢都知足啦。不过佢嘅谂法太天真，唔好话我哋屋企嗰边系一啲封建嘅地方，就算喺城市。这种事情都不会被我们的家长允许。阿莹在我们阿爸妈和亲戚的威逼之下落了个 BB， 从此之后她整个人就变了，她不出声，日日都以泪洗面。几日前有个人在湖边见到我个妹条尸，原来佢去吊颈。 听到女人咁讲，阿伟个心都碎。佢点都冇谂到阿莹竟然因为自己嘅缘故悲惨到咁嘅地步。 阿莹留低咗一封遗书，上面写满晒对你嘅爱慕之情。佢唯一希望都俾人扼杀咗，佢再都冇生存落去嘅理由。我真系好奇怪。你抛弃了他，但是为什么他封遗书里面没有一句说话是埋怨你？我这个妹真的太傻了，因为太爱你所以上吊自杀。 望着自己身边的阿莹冰冷的尸体，阿伟内心突然间涌上一股巨大的恐惧。 我现在就将你同我个妹撞埋一齐，你哋喺阳间做唔到夫妻，但系 我希望你哋喺阴间可以做一对恩爱嘅夫妻。 当佢将目光转向棺材上方，正谂住对个女人讲啲咩嘅时候，嗰个棺材盖无情咁关闭。